部结束了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。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酒。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本书的名字叫做《你若不伤，爱就无恙》啊，一本带你遇到真爱的情感秘籍。我们也很开心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啊，也是一位美女啊，我们来有请这本书的作者李爱玲。爱玲你好。 你好红酒。 爱玲呢这次也是从外地赶来啊，专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，很开心啊。这样的一本书出来了，大家最亮眼的一个是题目，一个是哇，真的是太美了。 谢谢。 你若不伤，爱就无恙啊，这个很押韵啊。这样一个题目，让我们一看哦，这应该是一本讲情感的书籍，是这样吗？ 对对对，一个女性情感的书。 嗯，因为你本身呢，自己有一个微信公众号。 对。 在那个过程当中，是不是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向你提各种各样的感情问题？ 有，每天都会有一些读者留言。 嗯，那你自己会回复吗？ 我尽量回复，一般我会在晚上尽量回复。 嗯，因为对于有些朋友，李爱玲比较熟悉了，有些朋友呢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熟悉。我简单介绍一下哈，就像书中所说的一样，她是情感作家，80后的妈妈，职场 HR。也是身兼重负的女汉子，身兼重负的女汉子，有一个微信公众号，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叫做 桃花马上十六群 啊，桃花马上十六群，一般情况下会在夜里写字儿啊，比方关于女人呢，关于情爱啊，关于婚姻呢， 对 啊，关于男男女女的事情嘛，在这个时间里，应该说把自己的那些积累都奉献给了大家啊，嗯。相当于其实做这个情感作家也是业余的一个事情。 对，我是一个上班族。 就是正差就是 上班 职场没事儿。 对对对 啊，这那这个强度大吗？工作 工作比较忙因为现在不单单是 HR， 我从去年开始转型也做企业的综合管理，现在做企业的高管所以工作也比较忙。 一般情况下忙成这样了，有点时间还不如看个电影啊，唱个歌啊，玩玩啊。关键是您还有一孩子， 对， 怎么抽得出时间来写作呢？我就挺奇怪，你这真是女汉子啊， 挤，只有挤， 是吧？时间挤挤总是有的啊。两性情感类新书《你若不伤，爱就无恙》自出版后呢，读者这反应啊都挺好，就是网上销量也不错。那先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吧，介绍一下这本书讲的是什么。 好的，《你若不伤，爱就无恙》这本书其实是收录了我的一些作品，它相当于我的一本散文集。那是我从创办了这个桃花马上十六群这个公众号之后，我陆续的基本上保持每周写一篇原创这样的一个频率，因为太多的我也写不出来，时间和精力都有限。那收录了我这半年的时间吧，然后30多篇的文章。大概是这，还有我以前创办公众号之前写的一些这个以前的文章，然后把我们把它重新归类了一下，像关于女人的、关于爱情的、关于婚姻的，还有一小部分关于职场的， 啊，这样做了一本作品集。 嗯，哎，我特别想了解，为什么你自己会创办一个这样的公众微信号？因为，比方说对于媒体人来讲，比方说像我们啊，或者说一些记者， 嗯， 因为他每天的本职工作就是干这个事情嘛。因为他特别愿意去表达， 嗯， 或者说他也每天会采访到很多的人，他会弄一个公众号，然后去写文章啊什么的。那对于您来讲，其实更重要的重点工作是在你的职场上， 对， 对吧？ 对。 但是你做这个其实跟职场关系 没关系， 我不太大。 对，基本上是没关系，因为我做的行业跟文字也没有关系 啊。你就是还纯粹一个文艺女青年，还或者说这个，看到太多人在情感上有问题，你一定要挺身而出。 啊，没有没有，其实最初的时候，因为我从十几岁就一直喜欢写东西，这个爱好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快20年了，从差不多从15岁开始写，今年已经快35岁了，写了将近20年的时间。但是以前写的东西相对也比较幼稚，年龄段每个年龄段也不一样，对这种爱情的感悟也是不一样的。那你像以前的时候，我写过《榕树下》，当时是这个中文网站，后来又搬到了搜狐博客。啊，博客最火的那几年写了几年博客，那后来又慢慢的博客不写了，然后又改到 MSN 的空间里面写日志，后来又搬到 QQ 的空间写日志，反正就一直没间断的写，但是没有把它当成一个职业来做，一直是业余的一个爱好。一直到去年，这个我有很多的同学就跟我说，你老在 QQ 空间里面写，受众太窄了，那只有你的好友可以看见，对吧？那你应该想一个办法，让更多的人去能够看到你的文章。所以当时我就想了一下，其实在这之前我并不了解公众号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， 嗯， 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呢，我觉得现在大家手机阅读是一个趋势， 对对对， 特别现在微信呢又流传这么广泛，每个人大家都在玩微信， 嗯， 那手机现在它已经功能越来越强大了， 嗯 嗯，基本上大家都用手机来阅读，利用碎片化的时间，那我就想，那我就去做一个微信公众号吧。那我把文章从 QQ 空间，从原来的 MSN 博客都搬到这个地方来，那能够让更多的人方便去看，而且像朋友圈呀、传播呀，可能会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文章。其实当时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初衷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公众号的影响力会这么大，也没有想到现在会有这么多的读者在看，完全超出了我当时的预期。 嗯。挺火的哈，现在公众 号还好。 我跟你说，其实来我们这边节目的很多作者，真的可能就是由于公众微信号当中的一篇文章， 对对对， 比方说达到了上百万的这种转发的次数， 对， 然后编辑就找到作者，哎，觉得您的文字不错，我们可以合作一下， 对对对。 你包括我想有一个叫卢锦啊，应该是去年。 他也很火， 写暖男的那个， 嗯嗯嗯， 哎，我说，因为他算我同行嘛， 嗯， 啊，也是一个电台的主持人，哎，我说你这个挺火，他说对啊，就是从那个暖男开始，因为自己有一个公众微信号， 嗯嗯嗯， 就像你一样， 嗯， 每天在写这样的文章，然后很多粉丝的话，他的粘性很高嘞， 对， 真的很高， 对对， 你像现在做的也不错的，像逻辑思维， 嗯， 也是， 对对 对， 对，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，好几百万粉丝， 对对对， 啊，每年交年费的粉丝，上次跟我说就6.6万人， 是。 不是开玩笑的， 是， 所以说现在表现的方式有很多种啊，表达自己的方式也有很多种。那你最开始在榕树下是写小说吗？ 没有，都是写散文。 哦， 嗯， 你就是一个散文作者， 一个比较感性的一个。 小说估计也没那么多的时间。 嗯，对， 啊， 因为小说，因为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，我觉得小说整个的逻辑架构啊，对要求还是比较高的。 嗯嗯。那我们看到你这样的一本书，叫做《你若不伤，爱就无恙》哈，在推荐序里啊，灵魂有香气的女子微信公众号创始人之一陶妍妍有这样的评价，你以为她是颗朝天椒，其实呢，她是粒薄荷糖，辣头甜尾。您认为这句话能概括您的写作风格吗？ 我觉得其实妍妍不单单是说去评价我写作的一个风格，她几乎把我这个人的性格都已经概括出来了。因为妍妍和李潇逸，她是《灵魂有香气的女子》这个公众号的创始人，两个人也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。其实，很巧合，也是一个缘分吧。最初的时候，我就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一个心理，就给《灵魂有香气的女子》这个公众号投了一篇稿子，是我自己写的一篇关于妈妈的一个题材的文章。 结果我没有想到，我投稿第二天，妍妍就给我回复了。然后他说这篇文章他们要用，他们马上就要发，他特别喜欢，就人和人就是一见如故嘛，很投缘。结果我们都没有想到，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十几个小时，点击量就过了10万，然后当天晚上就被无数的号传播，然后好像一度就达到几百万的阅读量。 嗯， 然后我的公众号一夜之间增加了几千的读者。 嗯， 我都惊呆了。所以后来其实现在我跟妍妍已经是好朋友了嘛，然后我们也经常聊天。他就跟我讲说，这个稿子他一拿到他就知道会火。 嗯， 他就觉得特别喜欢，其实就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。那后来我出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从我个人的感情也好，从这个伯乐的这个角度也好，我就请陶妍妍来给我这本书写这个序。那他也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，因为他也觉得能帮到我，能帮到他的读者，也挺开心的。因为大家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人。 对对对， 所以他写的这个序，然后写的这句话，我觉得让我特别感动。也确实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。 那我就来简单的截取这么几段哈，他对你作品的一个评价吧哈，就是你我手中这本作品，你若不伤爱就无恙。他说，从纸媒编辑的角度来看呢，李爱玲有自己的文风，语言节奏呢感觉很好，他的文字读起来像念 rap。啊，嘎巴脆声，充满韵律感，就是文本呢本身就有阅读的快感啊。从网络编辑的角度来看呢，李爱玲的文章观点鲜明，从不拖泥带水。无论是哪有女人天生会当妈，还是婆媳意识相欠才相见，都是旗帜鲜明，一开场就表明观点，也符合网络传播观点鲜明的特点。说从选题角度来看，李爱玲是一个扎根于生活的人，因为做过企业的 HR， 管人事工作，有很多机会呢接触很多人以及人事的难题，所以呢能写出世界那么大，先好过当下，你不是太直，你只是自私，这样的职场人际文章。因为是一个情感丰沛的女人，所以呢你若不伤爱就无恙，至亲至疏是夫妻，这样的情感文章也很拿手啊。因为是一个焦虑与幸福并存的新手妈妈，所以呢能写出当妈所谓的慢生活啊。应该说你们两个也算是心有灵犀吧，彼此互相的欣赏。 挺投缘的。 挺好，就是有你有我，有好的文字相伴，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啊，也是一个扁平化的时代。你若不伤爱就无恙已经出来了啊。刚才提到陶妍妍，她那个微信粉丝号应该有几十万粉丝了吧？ 现在有60万吧。 60万。 对。 你这边也应该有10万了粉丝了吧？ 对对对。 10万粉丝。 嗯。 那我相信10万粉丝就不少嘞。这因为我 已经超过了我的想象。 对吧？因为我们也在经营着10万粉丝以上的这种微信号，你就会发现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有问题。啊，因为我们可能在直播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人发微信的问题啊，你这个可能就24小时都会有人发问题。那在这么忙的过程当中，一方面你的工作啊，高管的工作，一方面家庭啊，包括夫妻啊，包括与孩子之间啊，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，对吧？写作，那怎么来平衡这几方面之间的关系？ 哎呀，坦白说，我觉得绝对的平衡是做不到的。因为这都是你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工作不能丢，孩子不能不管，家庭不能不管。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，那我能做到的就是工作时间我就全力以赴的去投入工作，然后去做到高效啊，不要浪费过多的时间。那下班以后我就全身心的去陪孩子啊，陪家人，那给他们一个高质量的一个陪伴的时间，一个亲子时间啊，我只能是做到这样。我觉得我没有刻意的去想怎么样去平衡，去达到一个完美，我觉得很难。 嗯，我就突然头脑中有一幅画面哈，就是在一天的疲惫工作之后回到家里，然后给孩子准备好各种各样的晚饭，然后把孩子哄睡着了，夜深人静点上一盏小灯，然后把电脑打开，然后开始书写。 基本上是这样。 啊，真是这样。 基本上是这样，因为每天晚上回去陪孩子玩，然后把他哄睡觉，然后我才有属于自己的时间。 那你应该是一个对生活比较有规划的人。 而且呢也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这样一个雷厉风行的人，你在生活跟文字当中都是这样吗？文字刚才已经有人说了，妍妍不是说了吗？陶妍妍说了，生活当中呢？ 这么说吧，我觉得其实不管是说文字还是生活，人肯定是他是有一个一致性和连贯性的。 对。 那我们不可能说生活当中是一个样子，到了文字当中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我觉得我的性格其实坦白讲，我觉得我是一个挺急性子的一个人， 急脾气。 对对对，我干什么我就受不了拖泥带水，慢吞吞的， 压不住火。 对对对，那这个性格其实让我在职场当中给了我很多的优势，比如说我的工作效率要比别人高，那我在管理在各个方面，那我能够把我的工作做得非常高效。但是同样在家庭里面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，比如说你对孩子没有耐心啊，然后你的这个对爱人，然后有的时候也不够有耐性。其实我也在一直去调整自己这方面的一个缺陷。那急性子这个都是天生的，你改不了的啊，你只能慢慢的去修正自己啊。那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尽可能的让自己慢一点。现在大家不都流行过慢生活嘛，对吗？不要老是那么焦虑，不要老是急匆匆的往前赶，所以也在不断的去调整自己，这也是修炼的一个过程。 能慢下来现在是一种能力了。 对对对，能慢下来其实比快更难。 难，真的是很难。书中的很多文字确实像刚才几位所说的一样嘎嘣脆哈，你看这些名字，青春不给他留着喂狗吗？哇，这太狠了啊，是吧？谁说当年错爱就是瞎了眼，白白浪费了时间？青春就是要为一个人奋不顾身，不是这个人就是那个人。哎，你看，就是每句话都算是掷地有声吧。只有过尽千帆江山回望，才会发现当初死活不肯放手的这个人，不是因为爱，而是因为自己的过度依赖和胆怯无能。书中还有把很多这种经典的语句给标黑，然后给专门提炼了出来啊。 这也是编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也非常用心， 是吧？ 这是编辑做的工作。 只是那些当年爱过你也伤过你的男人，再也没有机会知道他们当年不羁的脸成就了我们今日不羁的心。这些其实都可以广泛流传的啊。比方说书中咱们也分享一些文字哈，这其中有一篇叫做男人的聚焦式，女人的发散式啊。说男女关系里所有吵架不论起因不分缘由，所有问题最后都会归结成一条，你就是不爱我了，你就是不爱我了。此结论一出啊，这个男人必须当场否认啊，立即摆出论点论据以正中心，否则呢会死得很惨。 这就是典型的女人的思维，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，所以把它写出来跟更多的女性朋友共勉。 你说这是错误是吗？但是这个好像我觉得 就女人的天性就是这样，因为女人是感性的，她是发散性的思维。其实男人只是就事论事儿，他在说这件事情，但是女人就会引申到很多的问题上，到最后自己得出一个结论，想当然的得出一个结论，说你不够爱我，这是女人经常有的惯性思维。 哎，我最近也听几个朋友啊在这儿跟我发牢骚，是男人哈，咱不妨现场诊断一下。他们总是说，你看啊，我这个整天拼死拼活的在外边干活，啊，一天恨不得工作25个小时，我一回家吧，可能说话就比较少了。那一回去之后呢，这老婆就说了，你怎么不跟我聊天啊？你这个闷蛋。啊，你不聊的话，我怎么知道你干什么？但是男人也很委屈啊，我在外面那么累了，你干嘛还拉着我在这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非得聊天呢？ 很烦， 对吧？这个比那，然后女人就说你那句话，你就是不爱我了。 对， 对吧？ 对， 你当时追我的时候怎么有那么多甜言蜜语啊？ 对对对对，怎么有那么多共同话题呢？ 啊，那现在的甜言蜜语的时间在哪里啊？ 对，你就是烦了，你就是厌倦我了。 对啊， 女人就是，这就是女人的思维， 是吧？怎么解决？ 是这样。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意识，在这个书里面我也写到，男人和女人在思维上他是天生不一样的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。其实男人他没有想那么多，他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只是在表达他的感受，或者说他在去传递一个信息，或者他在去讲一个事实。而女人更多的是什么？是关注的是自己的感受，他听的是情绪，他希望你在乎我。包括就像刚才我们讲的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聊天？他没有考虑到男人，他只是累了，他想静一静，他没有考虑过男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，甚至在某些时候，男人也很孤独。 但是更多的女人她有倾诉的欲望，女人天生这就是这样一种生物，那她希望能够向她的爱人倾诉，能够得到男人的回应，如果不回应，那么她就认为你对我不关心，你对我不在意，你不够关注我。 哎，你说如果长此以往，两个人的感情是不是就破裂了？ 会有问题的。 男人其实我觉得倒没什么变化啊。那我是说他在正常的情况下哈，他每天忙嘛，忙完之后他回家确实不愿意说话了。那这个时候你总是不给予这个对方，就是女方应有的反馈，时间长了之后，女人心里是不是就是说 他会陷在他自己认为的这种你不够爱我，你不够在乎我的这种情绪里面，慢慢他就会积累很多的怨言。 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就会出现另外一个男主角，对这个女孩就特别的 好。有可能，对对对，因为他在你这儿得不到他想要的暖，然后他就要从别的地方去得到。所以积累时间长了会有问题。为什么现在我们去关注两性情感、两性问题，特别是在婚姻里面，那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去经营的，不是有一方有这个意愿我想去改变就可以的。所以我觉得男人应该去理解女人，女人也应该去理解男人。其实不单单是说男人的问题，说男人做的不好，其实女人也有很多的问题。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男人的心思你别猜。很多的时候其实女人真的她也不去了解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她只是用她自己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，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走过来的。当时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吧，也生了很多闷气，然后吵了很多没有意义的架，但是吵到最后发现，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，那到最后把感情伤害了。 确实是啊，书里面提到了很多的故事，也提到了很多社会上的名人，一些社会现象，通过这些来摆事实讲道理，可能很多人他更容易接受一些，对吧？ 对， 比那种纯粹的理论的专注要通俗易懂一些。 是这样。 节目的最后呢，我觉得用这句话来结束吧，这一章，好好活着才是最大的能耐。生命注定是一条颠沛流离的河，在生之彼岸，唯有坚强的活下去，才是对生命最大的敬意，才是对伤痛最好的回击。生活呢，从来没有那么完美，我们总要用一种途径来发泄愤懑和不满，唯有让自己积极一点，再积极一点，才能让信仰的光穿越雾霾，让日子无限的趋向圆满。所以说其实整个这一本书哈，尽管里面呢有心酸，有挣扎，这里面呢也有感悟的分享共鸣，但是其实呢最终它还是一个非常含有正能量的书籍。 因为最终我们还是想分享爱啊，这是人生最不能缺失的东西。 对，因为只要有爱的话，其实我们的生活总会有阳光。 对对对， 也许在某一个阶段会有一点雾霾。 对， 但是北风总会吹过来。 对对对。 好，非常感谢艾玲啊，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。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，再会。 时间还长。